但是姜宝林还是非常耐心的和郭振清交流练习，并且在1984年的时候和郭振清同台演出几个月，配合默契，效果非常好。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姜宝林和郭振清的卖故意的精彩片段。 烟火最好听是北京。 为什么是北京？ 不懂啊。北京这个做买卖讲究是九腔十八调，东升翘扁担，外带东西南北词，那个腰出来非常美的。 是啊， 这是吧。 那您当着各位观众同志们给我们吆喝吆喝，我们听听。 在这儿 啊， 不行。您想这个北京做买卖有这么一个规矩。 有什么规矩？ 他是卖什么不吆喝什么，可我这吆喝了半天你不知道，我这不白吆喝了吗？ 是啊， 就是。 姜宝林同志， 哎， 我们这做电影演员的 怎么样？ 不但是向工农兵学商学习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，啊，什么都得学习。 是啊， 包括相声界的，我们也要学习。所以叫无文不知百行通。 您 吆喝吆喝，我们听听。 是吗？ 啊，是啊。 您别说，您演电影行，说相声不怕您过夜啊。 啊， 您还是老外。 老外。 就是外行。 哦，不是外国人啊。 我外国人，你不像这中路肚子，你要黄。 你呀、啊，你别吹，你别吹。 我要回个，你要知道是卖什么的，郭振清，看见了吗？从今儿个起，姜宝林的老师就是郭振清了。 哦， 怎么样？ 行， 我拜你， 拜我为师。 你听着，哎，那比如说我这要回个，你要不知道怎么办呢？ 您要吆喝出来， 嗯， 您吆喝上句，我就给您接下句。 接不上来呢？ 接不上来、 嗯、 我还知道能够卖什么的。 那你要不知道呢？ 我要不知道，我要接不上来，我也当着观众各位、 嗯、 拜你为师。 哎，这话还可以。 哎， 来个简单的啊。 嗯、 你听这卖什么的，北京的啊。 嗯、 简单的啊。恋南瓜大的恋，灰色的恋， 色恋还有黄的恋。 卖什么的？ 这是卖柿子。 你说行， 北京卖柿子太啰嗦、 哦、 太复杂。 天津呢？ 天津卖柿子抱小孩的得留点神。 不留神， 不留神吓你一大跳。 至于吗？ 哎，你说我们天津卖柿子这个味儿的， 您学学。 哎，你听着啊，摊座来，喝了吧，喝了吧，喝了吧，玩去，喝去吧。 我 这个味儿的 是够吓人的。好家伙，什么味儿这是。好，带个蒜先蒙上来了，你再吃这个。我来个简单，你再听这个。哎，又有缺了名又白眼。 扔到锅里飘起来，飘飘荡荡像个凉船儿。哎，好大个的油炸鬼儿嘞。 这是卖什么的？ 这是北京卖油条。 天津？ 天津叫果子，烧饼果子吧，果子麻花。 你还行 吧？ 你这儿又弄上两个来了，你再听这个。哎，今儿个到了底儿来， 十三四儿来呗，出城进城还不能两对鲜亮的果子呀。 这是卖什么的？ 这是卖鲜货的，北京卖水果。 还行啊，你来听这个。哎，一冬水里嘞， 大蜜桃喂， 哎呀，还有两大罐 山红哎， 赛过老虎眼的嘞， 大樱桃喂。 你这个你要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我就不说相声。你说这个。没有想到三分五分，哎， 换这个味儿的， 我的家伙不能不知道，美的你，我告诉你，你甭能耐， 嗯， 你照着这样吆喝，我照样去下座。 我要吆喝， 哎， 我吆喝，别吆喝那北京的， 吆喝什么地方的？ 吆喝我们天津卫的， 吆喝这儿， 哎，你就不知道卖什么的。 这点你上当了，从这儿，他们是标准的天津娃子。你到这儿要回一个天津热销买卖的，你这一张牛我就知道卖什么的。我要不知道，您瞧见了吗？马上磕头叫你师傅。我要不磕观众您鼓掌，您算是我说话不负责任，怎么样？ 真这么回事？ 就敢打这个保票？ 哎，我有天津味的啊！ 你这一张嘴我就知道。我要不知道，观众您得齐齐歇歇的给我鼓掌。 咱就这么办了， 那 我就咬咱们天津卫的，看他知道咱卖什么的。来来来来， 那我要知道呢？ 你要知道，我跪地也给你磕头。 要 不？看这个买卖的。买去吧，买去吧，买去卖都赚钱的，都卖三毛五了，买去吧。真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磕头，磕头。 我这说话一向是跟人说磕就磕， 这回磕头真得磕头啊，不磕头别饶他。